来关注一起人兽冲突的这样的案例哈。最近呢，一起人兽冲突的新闻呢引起了关注。为了救妻子，枪杀了野生大象被刑拘。我们知道野生大象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哈，于是有网友就说了，宁被象杀不能杀象哈。如果说在野外你遇到了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的袭击，当你的生命受到危险的时候该怎么办呢？究竟是和野生动物发生冲突，还是来逃跑？那么野生动物保护法保护了动物，又有谁来保护人呢？那么大象和人之间的冲突凸显了情与法的矛盾。一会儿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案件本身是怎么回事哈。在最近呢，一群野象闯入了云南西双版纳的一个村民家，村民在大吼大叫，这个没有任何的反应之后哈，端起了自制的枪支向野象群来进行射击。后来发现一头母象是倒在了自家的鱼塘当中哈，母象头部中弹，已经死了啊。那么可惜的是啊，这个母象的腹中啊还孕有一头雄性的小象啊。你看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小象哈。目前呢，这个嫌疑人王某已经是被刑事拘留。央广的记者啊向当地的警方来进行求证，王某被刑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他打死大象，还是他涉嫌非法持有枪支哈。根据报道呢，野生亚洲象是我们国家的一级重点保护动物。那目前呢，我们国家仅存在于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等地哈，数量估计也就是在250头到300头之间。如果按照这个数量来说的话，那么这个野象的这个数量上的这个价值啊，要远远大于我们人类的价值，因为它确实太稀少了。今年呢，在云南这个发生野象袭击，今年6月20号在云南某村也发生过这样的野象袭击人的事件哈，当时是一人死亡。从去年开始呢，当地已经是连续发生了3次野象伤人的事件。从云南省林业部门公布的数据来看呢，2008年到2012年，云南省因为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案件近5年啊，一共发生了731起，近3年当中死亡人数达到了18人。其实在其他地方呢，被野生保护的动物伤害人的事情呢也是有过发生。比如说在陕西啊，一个村的村民刘永昌家中闯进了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生羚牛。你说哟，这野生羚牛长什么样？我刚说它够厉害的，把这个村民刘永昌和妻子困在屋里边。当时邻居发现了这个事情，赶紧骑着摩托车就赶往乡政府。这乡领导呢又赶紧打电话和县林业局取得联系，等这些人赶到现场，成立了临时指挥部，最后又经过允许，说一旦严重呢，可以开枪打死这个羚牛。到时候却发现家里边的刘永昌已经是气绝身亡哈。比如说被困在屋里边，可能跟这个野生羚牛发生了一些争斗，那人怎么可能打得过这个野生羚牛啊哈？气绝身亡。后来呢，这个家属是要求赔偿死者啊，仅获得赔偿是14300元，而且刘永昌死了之后，其妻子在送医的过程当中也是不治身亡，也就是两个人啊都被这个野生羚牛所杀害，但是这两条人命才值14300块钱，实在是不能接受。再来说一个案例，在黑龙江省某村的一个村民王庆山，在自个儿家的田头啊耕作的时候，遭遇到了这个黑熊啊，这黑熊在东北也有人叫它黑瞎子哈。与这个黑熊的搏斗过程当中啊，也是受到重伤哈。经过抢救之后是死里逃生啊，后来也是向当地的政府要求赔偿，但是得到的回复是人伤熊犯法，熊伤人白伤。啊，你看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屡屡发生之后呢，就让人觉得野生动物确实应该保护，但是一旦是遇到了这个野生动物跟人发生了这个可以说是直接会伤及到生命的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究竟人该怎么办哈？那好，我不办，我逃跑，我哪能跑得过野生动物？我被伤害了白伤。那好，如果我举起可能是没有枪的话，我举起其他的一些个武器，我把野生动物伤害了，是不是还会受到相应的法律惩处啊？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我们请到的是西城检察院的主任检察官张文秀哈。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嗯，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说的这几个案例可能好像离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挺远的哈。 对。 但其实并不远，在咱们北京也有很多的这个野生动物哈，也有受到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哈。 嗯，没错。 嗯，但一旦是遇到和这些动物之间的这个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咱们先来就这几个案例先来说一说哈。先说第一个，这个村民王某为了保护家人端起自己家的枪打死的这个母象，是否应该受到惩罚？那他是因为非法捕杀野象而被刑事拘留的吗？那么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是关于这云南西双版纳这一起王某的这个射杀大象的这件事情被刑事拘留，拘留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捕杀大象，而是因为他非法持有枪支。根据我国刑法第128条的规定呢，就是非法持有违反我国的这个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的这种行为是构成犯罪的，所以警方是以这个罪名来刑事拘留的，并不是以他非法猎捕这个大象的这个行为来拘留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非法猎捕大象这个行为是不是构成犯罪呢？这也要分几种情形。根据我国刑法的第21条的规定呢，就是说如果是因为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其他人的这个生命、财产或者其他权利免受遇到的危险，那么不得已采取了避免这种危险而造成损害的呢，是不负刑事责任的。但是如果呢，就是说这里边有几个问题，就是第一是必须是不得已采取的这种避免方式，如果他可以采取其他方式，比如说刚才那个大象，我们可以采取把它赶走、吓走这几种方式的话，不是说非得要杀死他的这种方式的话，那这种行为呢还是属于一种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这种行为。但如果我们确实是因为就是说只有这一个办法可以避险了，在当时的情况下，那么这种行为呢就不负刑事责任的。 所以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还要采取这个当时的当地的现场相关的证据来说明你能不能通过其他的方式去避免这种直接正面冲突的发生。 对，没错。 那么如果说哈，就像您说的，本来可以避免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我吓唬两声，或者我躲到阁楼上，或者我躲起来哈，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了。但是我依然我由于紧张，我害怕，我别伤害着我，可能他根本不会伤害我，直接我端起枪也好，拿起刀也好哈，把这个野生动物杀害了，那么可能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就是说本来你不应该杀他，但你却杀了他。 就是其实吧，就是说如果你明知道自己不用非得杀了他然后就能避险的话，那这种的是负正常的刑事责任的。但如果说你是因为当时太紧张了，实在想不到别的方法来避险了，然后采取这种方式的话，仍然属于一种紧急避险的范畴，但是它属于避险的过当。那么如果避险过当的话，是应当负刑事责任的，但是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是刚才主持人主要是想问我，就是说如果非法捕杀这个野生动物的话，可能会受到什么样 的，是一个什么样一个量刑的一个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野生动物呢也要分级别。 对。 其中呢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那这种动物呢属于我国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里的一级和二级的动物，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公约里边所涉及到的附录一和附录二里面所列明的这些动物，都属于咱们世界上就是已经处于这种珍贵濒危的这种境地的这些动物。那对这类动物呢，我们如果说捕杀它的话，那有可能面临的刑罚就是一般的刑罚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那么如果情节严重的话呢，可以处5年以上到10年的，情节特别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并且处罚金或者是没收财产的这样的刑罚。另外就是如果是普通野生动物，就是不是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普通的野生动物呢，它如果是在禁猎期、禁猎区或者使用禁猎工具来进行猎捕的话，一般的野生动物是20只以上就可能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那如果说是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使用禁猎工具，这两个情形都存在的话，那就只要是捕杀意志就构成了犯罪了。 是，如果说是特意去捕杀动物啊，而且以这个捕杀野生动物去盈利的话哈，或者说去从事一些什么非法的勾当的话，那确实应该严惩，因为毕竟这个地球这个世界不仅仅有我们人类哈，还有很多的野生动物，我们的其实生命权应该是对等的，你怎么能去伤害人家的生命啊，或换取金钱？ 是， 但是如果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刨去第一个案例不说，第二个 一头野生的羚牛跑到家里边来了。 是。 另外一个是东北的这个村民在田里边耕作，遇到了当地所说的这个黑瞎子、黑熊的这么一个袭击哈。 嗯嗯。 可能两起这个事件啊，都受到了人严重的伤害。第一起是两个人都死了。 是。 啊，第二个是头部严重受伤，经急救抢救才恢复了这么一个生命体征哈。 嗯。 但是要求当地政府去赔偿的时候，一个是说赔了14000多块钱， 嗯， 两个人的生命啊哈。 嗯。 另外一个呢，说人伤熊不行，熊伤人白伤，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可能给出的这种这个赔偿的解释和说法也都不一样。 嗯 嗯，那想问问这个张文秀，张女士，如果说野生动物伤人的话，想要赔偿是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难上加难？ 要说起来呢，就是跟我国的这个各省市关于这个野生动物伤人到底赔偿应该由来负责，一般由政府来负责的，但是这种赔偿标准各地是规定不一样的，所以呢它这个情况还得是具体的省市具体分析。 嗯 啊， 每个省市可能都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不一样，比如说在这个云南哈， 嗯， 1998年说云南就成立了第一个把这个野生动物肇事赔偿纳入到政府财政预算的这么一个省份，可能也是因为当地的野生动物比较多。 对，它是那个野生资源的大户嘛。 啊、对， 嗯。 2009年，云南省林业厅将野生动物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的补偿比例从原来的15%至30%提高了90%以上，说受害人可以按照当地的标准得到90%以上的赔偿啊。 嗯。 再来说几个，青海。北京、吉林、甘肃受伤和死亡牲畜按照市场价的20%到80%给予赔偿，农作物损失大多按60%到80%给予赔偿，生产生活工具的损失大概按照50%，另外人员伤亡治疗费从全省农民纯收入的3倍到20倍不等，还有的省份是以这个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作为补偿标准，所以各个省份还确实是不一样。 对， 嗯， 是。 虽然有这样的赔偿，但我们觉得这个受到人体上的这个伤害呢，这样的人身上的伤害和精神上的损失，我觉得是永远你得不到赔付的啊。我知道在身边有一些个朋友哈、啊，就是在年纪轻的小时候被这个小动物啊 是 啊伤过，比如说是被猫抓了，或者说被小狗咬了， 嗯， 就是小时候哈、啊，结果呢就长大了之后到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哈、 嗯、 非常怕这个动物， 对，他有心理阴影 啊，有这个心理阴影，以后再看到这样的根本就不敢去接近可能曾经被这个动物伤害过哈。 嗯， 所以又引申出一个问题，当我们遇到这种动物伤害的时候，虽然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可是在遇到那种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人究竟应该去怎么做，是勇敢的拿起武器或者拿起一些工具告诉你别过来啊，过来之后我可有法律的保护，在这样我可以紧急避险，我打死你没有问题，等着动物过来，还是说嘿往后退躲他别伤着啊，不然的话这个后事很难去说得清，究竟是我是紧急避险啊，还是我要把他这个是吧，这该怎么做。嗯， 其实遇到这个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的侵害的话，我想其实也不能太慌张了。 嗯， 首先第一点，判断一下当时的情况，如果我们能逃走的话或者是能离开的话那是最好的，如果是能把对方给赶走的话那也很好。 嗯， 如果是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当然是要勇敢的拿起工具来保护自己了，这肯定是他的生命是生命，我们的生命更是生命了。 嗯， 所以一定要保护自己。另外就是呢，如果说确实采取了逃避或者是驱赶他离开的这种方式的话，还得是马上要联系有关机构，就有关的专业机构来过来就是处理这件事情，让他们尽快的把野生动物给约束住，以避免其他的人再受伤害。 嗯，好。 嗯， 有刚才这个张法官这样的一个很确定的一个答案，我们就可以放心了啊，因为生命是平等的，当遇到这个对方的野生动物的伤害的时候，在能力范围之内哈、啊。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能逃走逃走。 其实论起来，非法猎杀、非法捕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或者非法狩猎罪，嗯、然后他的罪名的这个刑罚要论起来跟故意杀人罪比的话，那是差得太远了。故意杀人罪的最高刑是死刑，嗯、而非法捕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最高刑实际上只有15年。 嗯，但也反过来说啊，不能因为这个刑期就15年， 对， 你就觉得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是 那也是不可以的啊。 对，嗯， 还有生活当中，我觉得要有一些个经验和常识。 嗯， 一些个动物你看似很温顺，但其实它 有很大的这么一个伤害力哈。 对， 和袭击的这个，比如说拿一个最简单一个例子，鹅， 嗯， 鹅哈，如果你在野外或者不用野外，就是到咱们京郊去旅游哈，周末的时候去外边去玩，嗯、看到人家去养那个鹅呀、啊、什么的、嗯，这个鹅的攻击力是非常强的。 对 啊，你不要认为哎呀大鹅这真好看啊，白白的哈。 嗯 嗯，不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农村人都知道，这鹅是可以看家护院的。 对 啊，它跟狗能够起到一样的这么一个作用。 嗯， 它一旦遇到这个危险的时候，它会勇敢的冲上去哈，去袭击、嗯、袭击人的事情又发生啊。所以小朋友不要轻易去摸那个东西啊。 不止鹅，连大公鸡也一样 啊。鹅、鸡啊这些东西，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伤害能力的啊。 是， 所以这个常识经验要长。 嗯 还有一点，我觉得野生动物伤人，可能从侧面也反映出，可能是我们人类的活动范围哈，人类的活动空间已经远远侵占了野生动物他们的这个活动空间。 是啊，像这种大象闯入家中、嗯、应该还是属于大象在它这个自然保护区里面没待住然后跑出来、 嗯、 那也从侧面也反映了，就是说人与自然之间的可能是一种人的这个活动领域的扩张与自然这个领域本身的这种平和之间的这种冲突。 嗯， 所以我们不是一直在倡导和谐自然，还是应该采取相应的方式来处理一下，比如说多给它扩大一些自然保护区、 嗯、 然后让这些大象有地方去，不至于跑到这个人的家里来、 嗯、 然后让这个自然，如果自然保护区里面的人确实还有人居住的话，尽量的早点把它牵出来，然后住到了人的聚集区。 对、 嗯、 我觉得就是人和野生动物发生冲突，不能简简单单的从如何赔偿或者说什么是这个紧急避险什么不是紧急避险，简简单单从法律条文上来进行约定哈，还更多的是应该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给更多的动物来腾出他们生活的一个空间。 对，我们还是需要营造一种和谐自然的这种氛围。 嗯、对，不能说后事怎么解决哈，然后给定一个法律法条。 嗯， 这样事情发生多了的话，我觉得、这个法律法条的、目前的这么一个滞后性啊，还需要往前去再做规划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警法在线。那么在广告之后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还会说关于人和野生动物之间的事情，咱们来说一个身边的事儿，说一说就在发生我们在我们北京这个郊区县关于捕鸟的事情。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警法在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哈。到了这个季节，周六周日的时候，很多朋友到这个郊区去玩哈。前段时间我也去了一个地方，我去了这个怀柔，有个地方叫做这个九渡河。再往九渡河里边走呢，就是比较著名的一个景点哈、啊，黄花城水长城啊、 嗯， 那么一个地方。玩过之后呢，有很多这个饭店在怀柔，就是吃这个红鳟鱼嘛，啊，就是吃红鳟鱼，特别有意思。你先开两部自驾车，发现外写的是这个20块钱一斤，你再往里边走呢，发现哎有卖16块钱一斤的，然后再往里边走呢，你觉得这16块钱一斤已经不错了，还有卖15块钱一斤、14块钱一斤，这便宜的吃。吃完之后再走两步，发现另外一个饭店写着进店消费免费送一条红鳟鱼。在跟吃鱼跟当地的饭店的老板聊天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房檐下面挂了很多的鸟啊，特别多的鸟笼子里边什么样的鸟都有。我说人喜欢养鸟，他说是喜欢养鸟。我说鸟都哪儿买的呀？他说不用买，说我们这个山里边啊好多鸟， 嗯 啊，没事的时候我就拿网去粘，粘完之后就回来养。哎呀，当时我就心想，哦，这个可以随便粘这个鸟，而且里边这鸟也都是这个各种各样各种门类的哈，也都说不清，说不定里面就会有我们国家的这个保护类的或者珍贵类的这个鸟类。 是， 可是就是大家心里面对这样的一个法律条文的保护，或者说自己拿着这个粘网去粘鸟这样的一个行为，没有太多的这个 觉得自己是错了或者违反了法律条文那么一个意识，好像几乎就没有。 嗯， 所以我们来说一个案例，在2014年的5月15号，就在咱们北京市门头沟区的这么一个地方哈，犯罪嫌疑人王海布置了幼鸟鸟声播放器还有粘网，非法捕捉了很多国家明令禁止捕捉的野生动物哈，里边的朱雀说是有26只。经过鉴定呢，鉴定他捕捉的这个鸟类啊，属于国家保护有益或者有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动物，都是属于这种名录哈。因为受到举报，被当场抓获，被判处了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沈某也是咱们北京本地人，在2014年的5月1号，他也是没有经过野生部门的许可，在门头沟区设置了粘网、幼鸟器等等，然后捕获野生的叫做鸟雁隼1只，说这个鸟类呢是属于国家2级重点保护动物。有人也问他说，你为什么去捕鸟？说我喜欢玩鸟啊，才去捕鸟这样的行为啊。那么说2013年他也曾经有2次同样的方法来进行捕鸟，最后他是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哈。咱们从这个两个案例再结合咱们北京身边的这个事情来说，捕捉鸟类这样的这个法律规定哈，跟捕捉非法野生动物是同样的一个范畴。有的时候刚才您说捕捉一只就已经能够达到违法犯罪的这么一个情节， 就是关于非法猎捕这个野生动物，比如说鸟类也属于野生动物的一种，就是一个种类。那么这里边涉嫌两个罪名，一个是非法狩猎罪。非法狩猎罪呢，就是说除了国家1级、2级的这种重点保护动物以外的，还有包括那国际公约附录1、附录2的那些动物之外的其他动物，如果是在禁猎期、禁猎区或者使用禁猎工具来进行捕捉的话，那么就有可能涉及，情节严重的就可能构成这个非法狩猎罪。 嗯， 那么还有一个罪名呢，是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嗯， 那么这个罪名呢，是指的就是说对国家重点保护的1级、2级保护动物的这种动物，如果是猎捕到的话，就构成了这个非法猎捕国家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这是两个罪名，涉嫌的两个罪名。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两个案例呢，第一个案例它属于非法狩猎罪的范畴，因为它那个它捕猎的那些鸟类呢，属于这个三有动物，就是有经济价值、有研究价值的这类的动物。那么这类动物呢，还不是属于这个国家重点保护的1级、2级保护动物， 没上级， 对，它没构成那个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这个级别，所以它属于非法狩猎罪。 嗯， 非法狩猎罪的它那个有一个禁猎区、禁猎期的这样的一个限制，禁猎期呢是指的每年的3到5月。就是根据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它的规定呢，就是在北京市，然后禁猎期就是每年的3到5月，然后9到11月。 3到5、9到11，这是属于动物的一个繁殖期。 对，一个是春天，一个是秋天。 嗯， 然后这两个期限呢是不允许这个猎捕这个野生动物的。 嗯， 然后禁猎工具呢，就是说抓动物的时候，然后尤其是刚才您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鸟粘网， 啊， 它是有可能使鸟失去飞翔能力，以致甚至于使鸟失去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嗯， 就是凡是有可能危及到这个动物 生命 或者说造成它严重残疾的这种工具都是不允许使用的，都是属于禁猎工具。 嗯， 那么采取这种方式就有可能涉及到这个犯罪。那么它非法狩猎罪它有一个入刑标准。 嗯， 入刑标准就是说，如果是在禁猎区、禁猎期捕捉动物，然后捕捉的动物构成就是20只以上的，鸟类也是20只以上的，就构成犯罪了。但是如果说是在禁猎期或者是禁猎区使用了禁猎工具， 嗯， 就是说如果你是在3到5月、9到11月用了粘网，捕鸟，那你不管是捉了几只都构成犯罪，就哪怕是1只都够。对，如果是在禁猎区使用禁猎工具也同样是，禁猎区是什么范畴呢？也是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条例里明确提到的，就是说，像这个 远郊区，然后公园，然后自然保护区，还有一些旅游风景区， 都算是， 还包括就是当地的这个园林绿化部门，他们还有公安部门划定的保护区域，都属于这个禁猎区。所以一般情况下，北京市的大部分区域全都是属于禁猎区的， 都是禁猎区范围里边了。 所以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说那个 门头沟， 不是那两个案例，是您去的那个吃红鳟鱼的地方， 怀柔。 他如果真的是在这个禁猎区使用粘网的话，他捕捉的鸟类就一只也构成非法狩猎罪了。 我当时应该举报啊。说到这个举报的事儿，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玩的时候看到有人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觉得不应该，我们找谁？就是他的执法部门是哪儿呢？ 你像其实像公安机关举报就可以，或者像他的森林管理机构，就是你比如说他这个园林绿化这块儿，他也可以举报的。因为这块儿的像这类犯罪，主要是由这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的森林公安分局， 森林公安分局 来处理这类案件。 但打110也是可以的， 打110没问题， 没有问题的。 其实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两个案例，全部都是因为有人看到了，然后进行举报。对，因为还是有很多的爱动物的人士，然后知道来保护这些动物。 看到这样的事情啊，这个我觉得只要看到了就应该去举报。 对，是。 如果以后我再看到的也会这个义无反顾的哈，这个当时就会去举报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跟动物这个和谐的发展啊，确实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的努力哈。 是。 原来我们可以看到北京的这样一些个我们天上飞的北京的这个鱼雁啊，然后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很少了。还有原来我们经常在晚上啊，尤其夏季的晚上，你到一些公园啊，或到你会看到很多蝙蝠啊，蝙蝠在天上飞， 是 现在也很难看到了啊。所以就说这环境的破坏，还有人类的捕杀，让我们原来曾经年少时候很好的那种看到的，只能都成为回忆了。 没错 啊，再讲给孩子们听的时候，孩子们不知道说长什么样啊，怎么叫啊， 对， 不知道，就没见过。 刚才我们不是提的鸟类还有动物，其实有些人不知道昆虫也是一样的。有些特别名贵的蝴蝶那都属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我们就曾经遇到过这类的案例，就是在咱们郊区的一些农民，然后山上看蝴蝶漂亮给抓了， 就抓蝴蝶。 这种就可能涉及到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是，哎，您说的这，我都另外想起另外一个事情哈，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婚庆啊，庆典啊， 对， 叫放飞蝴蝶，还有一种叫做放飞萤火虫啊，这么一个活动，就是我新人结婚，然后放飞萤火虫，啪，满天都是，是吧？好浪漫啊，这个什么，这个是不是也有相关的法律条？这不能这么做的。 如果是属于合理利用的话，就是为了合理利用的话，那他可以向这个当地的园林绿化局来野生动物保护站来申请，说我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不是为了杀他，不是为了抓他玩，而是为了就是这样的一些合理利用的话，那他可以向当地申请，然后如果获得审批的话，那获得行政许可的话是可以的。 那我估计大多数都没有审批，大多数都不会去向园林绿化部门去审批。 关键是园林绿化局也会认真审批，说到底是不是合理利用。如果不是合理利用的话，有可能造成这些动物的那个死亡的话，那他肯定不会允许的。 那是一定的。所以大家也提了个醒哈，以后我们在这个做什么商业庆典啊，或者说新人这个办喜事的时候哈，有一些婚庆公司能够提供这样的野生动物啊，或者小动物能够参与的这么一些个环节哈。慎重选择， 对，我们营造喜庆气氛方式多得很，不是说非得要采取这种特立独行的方式。 对， 因为你这种特立独行方式显然是要造成一定的生命的这种损害才能会获得，那这样的话肯定不是和谐自然的本意了。 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说了这个简单说了说哈，人和野生动物之间如果发生了冲突哈，有哪样的一些法律条文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哈，一旦遇到了紧急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那当然还是保护自己的生命啊，保护自己生命，这点毋庸置疑，没有问题。 是， 但是咱们也得看这个双方的这个悬殊的这个力量的对比哈。 没错， 一定要不要紧张。还有就是，一旦是你真的喜欢这些个小动物的话哈，看一看就可以了哈。如果你非要用粘网，或者说用什么样的工具把它捕捉回来放到自己的家里的话，哪怕是一只。你也会违反相关的法律条文的。 对， 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咱们就到这里，也谢谢张文秀，来自于西城检察院的主任检察官。接下来是丹青带给我们的案例。 节目最后来关注两起诈骗案件：搭错车、将错就错，诈骗一车货物。 今年四月份的一天，陕西的夏先生准备将一车货物由陕西发往北京的通州区的王先生那儿，他呢就和陕西当地的一个货运公司签订了货运合同，由崔师傅负责运送货物。崔师傅将一车货开到了北京通州区附近的时候，就停下车打电话询问收货人和收货地点。他这番通话都被在一边的边某听到了，边某这会儿也正好在路边等待订购的货物，他就以为崔师傅的车是他要接的车，于是他上前和崔师傅打了招呼，说明了情况就上了车。坐上车之后，他才发现自己拦错车了，这车货并不是他要接的货，但是他并没有声张，暗中转起了心眼儿，临时